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浩浩汤汤。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睇今晚的浩浩汤汤，我是節目主持人李伟才。咁大家如果睇緊嘅時期呢，就都會係睇到唔見咗阿 Jabby 同埋阿 Thomas Wall 咁樣，因為我呢就一早同佢哋講咗呢，兩位呢呢、這個禮拜可以稍事休息。點解？因為呢我就請咗兩位嘉賓嚟嘅。咁首先同大家介紹一下先啊，好開心呢就請得呢有一個叫食得好嘅食物回收計劃。如果大家睇緊呢，睇緊我哋嗰個背景已經睇到啦，個得字呢就唔係普通個得與唔得，而係有道德嘅德嚇，即係我哋話有食得嘅德，叫食得好。咁樣咧就佢嘅總監就係阿鄧燕妮小姐，係你好， 大家好， 握下手先，歡迎你先嚇， 係啦，財哥你好， 係叫 Eddie 得㗎啦。咁同埋另外咧就係佢嘅佢哋嘅副總監啦，就係李海先生嚇， Eddie 你好，大家好， 叫阿海係嘛？ 係啊， 咁但係好有趣喎，就其實咧我個朋友啦，好朋友咧，大家都喺呢度見過㗎啦嚇，就係 Ringo 咧，咁啊就係佢咧，其實經佢就邀請咧就兩位食得好總監副總監都上嚟咧呢個節目嚇接受我哋訪問，介紹食得好計劃嘅。咁但係其實咧佢一早咧即係我都即係識㗎啦嚇，就係阿鄧燕妮小姐咧，其實佢個英文唔係英文名啊，而係話啲人咧我哋叫暱稱啦，係嘛暱稱嚇，即係同你稍微熟啲嘅咧都會叫佢做莎莉嘅。但係咧我睇睇你個卡片咧，你嘅英文名其實就唔係 Sally 喎嚇，就唔係 S A L L Y 嗰個，而係咧 Marilyn 喎。即係 Marilyn 即係馬麗蓮夢露嗰個馬麗蓮喎，咁但點解你會叫做莎莉咁得意嘅呢？ 係 Marilyn 先啦，講講 係 啦個原出。咁你知啦，我以前就係上世紀讀書嗰啲人，係 好早好耐咁樣， 係 十零年前啫， 係十零年前啦。 係 咁當時喺一個即係修女學校咁讀啦。咁我哋嗰時讀書嘅時候 ，Form One 英文學校。咁啊，修女就話：喂，你冇英文名唔得㗎喎。 係啊，好多都係㗎，係啊。 係啦，咁佢就即係就派過俾我哋咁囉。 就派俾你。 係啊。 咁於是就變咗馬麗蓮啦。 係啦，咁一路用啦，用到大學啦。咁讀完咗大學之後呢，其實一出嚟做嘢嘅時候就已經用唔到啦。因為啲人覺得嘩好巧口慘走， 好巧口， 係啦， 總之叫 Mary 咪好咯，嗬， 係啦，係啦，係啦，或者 Linda 都得啦 ，Linda 都好啊， 係啦，但係就即係 Marilyn 就再比較獨啲，係啦， 係啦， 咁所以咧就不如用翻我以前細個個名啦，咁我其實鄧燕妮咧嗰個名字咧就係食得嗰只， 食得嗰個雪梨嘅梨啦， 係啦，沙梨個梨，咁啊唔知點解細個嘅時候咧，即係啲人同我講，喂。你鄧燕妮個梨字即係沙梨啦，好好食啊沙梨啊，咁我於是就唔知點解一聽到沙梨就大聲喊啦，咁於是呢、 大聲喊 係啦，就係咁囉，咁於是個個就更加、 哎、 即當時就唔會好似而家咁呵住啲細路㗎嘛， 係 啦，即 係呢啲叫而家我哋叫欺凌事件， 咁就特登整下我就於是呢就變咗就用咗沙梨呢個名啦，咁而家一路都用開個個同事都係叫我做沙梨， 咁你唔會喊㗎喇， 而家唔喊啦， 都接受咗啦， 接受咗都 OK 啊， 好好啊，呢個名都好好易上口嘛，又響㗎嘛， 係啦係啦， 哦就咁嚟嘅， 係啦，所以都同食有關嘅， 都係同食有關嘅。好啦，咁講返我哋今日嘅主題啦，我哋今日主題呢其實就叫食得好啊，一個食物回收計劃嚟嘅，以我所知係嘛？咁你哋實行咧都已經有成係五六年嘅歷史嘅 咯 喎，係嘛？ 係啊，五年到啦。 五年左右係嘛？ 係啊。 咁可唔可以同我哋例如介紹一下，究竟呢個計劃係咩一回事呢？ 食得好食物回收計劃其實就係一個非常之簡單、概念極簡單嘅計劃嚟。 嗯。 咁咧呢個咧就係我哋其實係全香港咧第一個去到街市嗰度咧回收賣剩嘅菜。 哦。 咁然後回收咗之後咧，我哋就揾一啲有需要嘅人咧，亦都係轉發俾佢哋。咁所以個概念係極簡單，一講出嚟個個都明㗎啦，即係話唔要啲菜啦，我哋執翻，執咗之後送俾有需要嘅人。所以係好簡單嘅概念，人人都明。 咁但係即其實你而家講五年前啦，差唔多係嘛？就點解無端端，譬如阿海可唔可以講下，點解無端端會諗到呢樣嘢嘅咧？邊個諗起先嘅咧？ 其實真的是即係我哋嘅即係創呢個功臣啦，即係我哋 係 啦， 就係沙利 一開頭咁啊，佢哋開始創出嚟啊，咁我都係後期先加入嘅啫，即係早期我都即係未加入做成日嘅即係工作咁樣啦。咁但係即係當然後屘都了解過成日食得好嘅理念啦。當中其實兩個主要原因㗎啦，一個見到即係嗰個香港嘅食物嗰個每日。嗰、那個浪費嘅量實在太多，係、 哦、 啊，咁你差唔多即係每日香港咁多食物浪費咗，無論係家居啦、街市啦，或者其他即係食肆咁樣，咁啊全部其實最後只係得即係當時就得一條路嘅啫，就運去堆填區。 係係、啊，我哋所謂嘅廚餘啊咁樣樣， 係啦、啊。如果嗰啲菜就未必 都唔係全味添啦，係啊，根本都係啊，係啊， 就已經即係基本上只要冇人要，可能仲用得嘅或者食得嘅，都係抌去堆填區。咁呢個係第一個。好，即係當時即係我哋見到係好緊要嘅問題，點樣去解決呢一批食物，點樣去挽救佢哋，去拯救佢哋咧？咁、第二個我哋見到嘅就係即係嗰個貧窮嘅問題啦。係。咁點解香港即係一個都好畸形嘅社會？有啲人就可以即係可以好浪費食物，但係有一啲人咧，可能連即係温飽都未必可以顧及得到咧。 係冇錯。 咁所以我哋同時間亦都睇到有一個貧窮嘅問題出現咗，一批可能一啲即係叫做弱勢社群啦， 冇錯， 攞緊綜援啊，或者啲老人家啊，或者一啲社區入邊一啲單即係比較弱勢嘅群體，咁佢哋喺食物嘅供應上面都即係嗰個壓力好大。咁所以兩樣嘢一配合咧，其實頭先好似沙利話齋，就係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嘅啫。去街市收一啲人哋賣剩嘅菜俾翻嚟，喺啲菜咧派翻俾一啲社區，同一個社區入邊，同一個即係個區入邊嘅一啲嘅弱勢群體，咁就即係成個我哋嗰個鏈就出現咗啦。 嗯， 將啲食物 嗱，呢個概念聽起上嚟就好簡單嚇，但具體操作應該都好複雜嘅喎，係咪？ 不如俾我補充少少啦嚇。咁、其實呢個計劃咧係2009年啦，咁即係話咧，我哋係2008年構思呢個計劃嘅。 金融海嘯啊！ 係啦，一聽就知啦。 係啊係啊。 2008年咧就係金融海嘯，咁當時咁大個嘅咩什麼例如曼兄弟都可以諗得。係 啊係啊係啊 係啊。係嘛？咁雷曼兄弟就影響嗰啲 bank 卡咁嗰類啫，係嘛？咁但係咧，落到嚟一啲好技術嘅層面咧，就係我哋一啲好基層嘅工友啊。咁你知道我哋其實都係一個為工友即係工作嘅團體。頭 先我都唔記得介紹，係啦，其實你哋而家食得好咧，其實係。under 呢個職工盟啊嘛，係咪啊？ 係啊，職工盟嘅基金係啦， 係嘅基金嘅， 係啦， 係。所以你一路其實都係為緊工友， 係啦，為緊基層工友 啦，係基層工友嘅，冇錯。 係啦，咁所以即係金融海嘯嘅時候係影響基層工友好多。 係。 咁2008年嘅時候，如果我哋記得咧，除咗係金融海嘯之外咧，其實即刻咧令到嗰啲零售業啊。建築業啊，樣樣嘢都停止㗎啦，咁、所以好多人咧都被即係裁員出嚟，咁但係咧同一時間地咧，2008年咧亦都有一個糧食危機。 係啊，冇錯，即係全球糧食價格飆升。 飆升 係啦， 係啦，話啲糧食啊咩每個月即係話高40% 啦，好犀利， 大米啊什麼大豆啊、小麥啊咁嗰啲全部都即係咁升，係咁升。 兩樣嘢其實就即係啱啱喺嗰個金融泡沫啦爆破之前咧，一個就糧食價格飆升啦，另外一個就個石油價格。 係嘛？ 係驚人嘅， 驚人 嘅。嗰陣時好似最高去到149蚊，定147蚊美金係一桶嘅。不過好似咧就一金融海嘯冚過嚟之後咧，就跌到去30幾蚊桶。咁但係當然而家又去翻接近100蚊啦，即係都係維持100咁上下啦。咁但係當然呢個係影響成個經濟啊。但個糧食價格咧就影響最重要嘅民生嘅問題啦。 民生啦， 係啦。 所以即係我哋就。用一個咁簡單嘅概念開始，咁但係咧，其實原來睇翻即係嗰個糧食危機嘅時候咧，我睇翻即係世界糧食報告咧，原來佢話喂，全球温室效應先至係一個最影響嘅。 哦，係啊，係啊，長遠嚟講呢個係最令人憂慮嘅。 係啦，好令人憂慮啦，因為即係原來全球暖化係同我哋嗰個糧食咧係最大嘅敵人。 冇錯冇錯。 咁而我哋亦都冇辦法 真係即係點樣樣去種都好啦，即係都揾唔到一個咁大嘅資源去種。咁所以變咗咧，我哋作為一個即係工友啊或者基層團體嘅時候咧，就即係更加關注依個糧食嘅問題啦。咁所以我哋就更加關注就係、是、千祈唔好浪費啦。 啱。嗱，其實就頭先阿海都有提過啦，就見到香港即係好多人咧。就即係真係温飽都其實係有問題啊！但另一方面咧，好多人咧，你可以話大魚大肉啦，但其實而家我哋咧嗰啲有錢人已經係遠遠超越咗大魚大肉㗎啦嚇、啊，即係又要食呢個黑松露啊、魚子醬啊、和牛啊嚇乜乜，即係最靚唔靚嘅都唔食咁樣啦，係嘛？咁、但係期間咧，確實亦都造成好多浪費，即係過去幾十年咧，即係我嗰時出街食飯嘅時候，亦都見到，哇！隔離台呢啲人叫到滿台都係嘢，哇！食咗唔夠一半就走咗去咁樣，哇！嗰陣時即係我同當時嘅女朋友啦，後嚟即係結咗婚個太太啦，即係幾廿年啦，幾廿年嚟咧，我哋兩個都好掹憎嘅，見到啲咁嘅情況。咁但係咧，以前就喺香港出現咧，咁啊，即係我哋拍拖嘅時期翻大陸咧，大陸都係好貧困噶嘛，係嘛？咁所以就唔會有呢種情況啦。但係後嚟改革開放，經濟起飛，哇！大陸嗰種情況仲嚴重喺香港， 大魚大肉， 仲誇張同埋浪費啊！因為佢話即係咁先有面子啊嘛，咁啊叫到滿台 係唔得嘅， 係啦。咁但係咧。食根本都食唔晒嘅，即係叫啲嘢，咁啊浪費曬。咁我好似咧，其實我喺呢個節目咧都曾經有過一輯，就係講糧食嗰個安全嘅。我哋知道一般嚟講，我哋用嘅用語咧就係糧食安全同埋食物安全咧就兩個概念，即係英文一個就叫做係 food security， 一個就叫 food safety 啊嘛。咁啊 food security 咧通常就係講就一個地區或者甚至係全球嗰個糧食供應嚇、即係究竟會唔會出現問題，咁就叫 food security 啦。咁但係 food safety 咧食物安全咧就話嗰啲食咗會唔會肚屙嗰啲啊，係嘛？即係各種嘅添加劑啊，又加咗啲咩孔雀石綠啊嗰啲咁嘅嘢。咁但係而家嚟講。我哋 food security 嗰部分咧，頭先嗰個沙利都講得啱啊，即係聯合國好多即係專家已經做過研究啦，即係聯合國嗰個最主要睇糧食嘅就係叫做 FAO 啦，係嘛？即係嗰個 food and agriculture， 即係食物同農業嘅一個組織。我記得我幾年前都做過一個研究咧，報告咧係即係令人聽上嚟都好震驚嘅。佢話我哋好多時咧係就發覺而家到今時今日為止，雖然我哋咁富裕啊全個世界，但好多地方好多國家嘅人民咧個温飽都係有問題。但係原來佢話我哋每年啊，即係平均嚟講咧所生產嘅糧食咧，係有成接近三分之一咧，係浪費咗嘅，係啦，係完全浪費咗嘅。咁當然佢呢度就好複雜嘅，一部分咧就係喺個生產端咧，係喺生產過程入面嘅浪費咗。一部分咧就喺消費端，咁消費端我哋頭先講咗啦，咁消費端我都記得咧，其實唔係而家啦，好多年前咧，即係睇啲新聞都話美國嗰啲人幾咁浪費，甚至喺學校啊，小學也好，中學也好，你話你抄下嗰啲垃圾桶啊，係啦，哇，嗰垃圾桶咧完全咧就係、是、哇一個蘋果淨係咬咗一啖兩啖咧就抌咗去，一個大嘅漢堡包又係咬咗兩啖，個雞髀咬兩啖咧就抌咗去噶啦嚇，根本完全咧佢哋係過量嘅食物嚇，佢哋又唔珍惜。係咁食少咗抌咗，咁呢個咧就係、是、即係美國啦。但係而家好多地方咧，即係富裕起上嚟咧，就唔多唔少都似美國啦，係嘛？ 嚇！翻翻嚟香港啦，咁其實差唔多嘅啫，或者 係差唔多啦，真係。 係啊，原來我哋每日有成3900噸嘅廚餘咧，係直去堆填區嘅。 哇！3900噸。 咁咧你諗下啦，即係究竟？其中可能就大約是一半咧，係食得嘅嘢嚟嘅。 係， 咁即係話咧，有一半嘅食物咧，我哋係抌咗佢。咁但係嗰一半嘅食物抌咗佢，唔係 即 係 3900噸嘅一半。 係啊， 哇，都差唔多2000噸係食得嘅嘢。 係啊， 即係你話真係冷飯菜汁嗰啲咁樣啊，即係老啦，係嘛？係 啦。 咁但係有啲係完全食得嘅。就頭先你講，譬如你街市賣剩嗰啲啦，咁但係就仲有超市係一個好大嘅， 超市係一個好大嘅源頭啦， 同埋啲連鎖快餐店啊， 係啦，有啲人就甚至話，即係去到超市嘅，即係你知啦，收工嘅時候咧，去到佢後巷度抄下咧，哇，什麼魚生啊， 係啊， 牛啊嗰啲你都可以揾到嘅， 哎呀， 咁呢啲佢其實我哋問佢可唔可以捐俾我哋啊 ？Sorry。佢又話食品安全啊，又話即係， 其實我哋冇噶，冇浪費噶、嗯。我哋你知啦，嗯、我哋啲食物咁貴，我哋一定會盡量做到即係、供應係平衡嘅。 即係佢嗰個商業角度嚟講咧，就梗係話，喂，我呢啲嘢喺出面係全部有標價賣咁貴錢嘅。咁而家一擰轉個頭咁就話，嗱、啊、當然佢有時咧臨到收市嗰陣時咧，佢都會減價係嘛。咁、嗯、但係始終即係呢啲係攞嚟賣噶嘛。咁你以後擰轉背，你話叫佢捐咗佢，咁佢係冇咁嘅政策噶嘛，係嘛？就另外就好似點講啦，就由 food security 就變咗 food safety 啦。因為個問題，如果佢就算佢送咗俾你，但係食魚有人食完之後有人肚痛，有人食物中毒，咁佢係咪要負責先？佢咪要上身先？係、嘛？咁佢又憂慮呢樣嘢嘅喎，真係。係 啊，係。 咁呢樣嘢其實點解決啊？